省计附和，皆度彼岸。悉火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圣明，不可思议。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，一时来集，又有比丘尼500人，轻信士7000人，轻信女500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梵众悉共大会。大教缘起第三。尔时世尊威光赫异，如容金具，又如明镜，影唱表里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遍。尊者阿难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色身诸根，月意清净，光颜微微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喜得瞻仰，生稀有心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奇特法，主诸佛所住导师之行，最胜之道，去来现在佛佛相念，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，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，何故威神显耀，光瑞殊妙乃尔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汝今思问，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之佛，不施累劫诸天人民软非软动之类，功德1000000倍，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，今汝问而得度脱故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，所以初兴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整群猛，会以真实之力，难直难见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汝今所问多所饶矣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请住无量亿劫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定慧究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事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小玉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十位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，有大国主，名是饶王，闻佛说法，欢喜开解，寻发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君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高才勇哲，于是超义，信解明记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无能于者，往诣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伽托赞佛，发广大愿，颂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你要，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，愿我得佛清净生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 内心清净觉尘老，超过无边恶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，无名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往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为彼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集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始成佛，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，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恒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唯佛圣智能正知，纵使身至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至心精进第五。法藏比丘说此偈而白佛言，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教授名子皆闻十方，诸天人民及冤忍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，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您可得否？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结束尚可穷彼，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汝自思维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，汝所修行汝自当知，清净佛国汝应自设。法藏白言，思以宏身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，广演诸佛无量妙刹，若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思维修习是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悉现与之，说是法时经千亿岁，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，思维究竟便宜其心，选择所欲，皆得大愿精勤求索，功甚保持，修习功德满足五劫，于彼21俱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，即设受矣，复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言世尊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，佛言善哉，今正是时，汝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力，能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发大誓愿第六。法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正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积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鸢飞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